是我耳边辗转的叮咛。

去，跳不过去，开心伤心，从不奢望我已尽力，爱是淡淡的忧郁，别试探我的承受力，你是双手，我是玩具，你不喜欢我就失去了。 秋的路口，依偎秋的怀抱，看一片落叶渲染了秋色，看一季落花沧桑了流年。今天是10月15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

夕阳无边，银锭桥再也望不见，望不清那青山，水中的荷花，它的叶子已残，倒影中的月亮在和路灯谈判，说着明儿早晨是谁生只有条不干，钟鼓楼醒着那尘烟， 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不

也许这是最后的考验，当我再度遇见了你，是命运捆绑了我们，还是爱情相信了记忆？ 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 在放屁 ，baby， 你不要哭泣，哭红了你的眼睛，擦掉眼泪，换个心情，和我到海边去。周末我们去海边，让我带着你，带你去看太平洋，蓝天和白云。周末我们去海边，让我带着你，和你一起去夏威夷，夏天多美。